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这个新的朋友哈，来首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天宇。 哎，天宇啊，一个实习主播，你看人家现在的孩子啊。天宇今年多大来的？ 19了。 你十哎 只有19岁、哎、 比我得小10岁。你说哎比圆姐小35，不是三十几比你小。 小那么30多年吧， 反正真是，你看人家这么年轻啊，而且，播音主持专业， 对 对吧？ 而且呢，做到这个主播台前之后，很沉稳， 一点不紧张， 没错， 不紧张，真好啊。 哎， 但是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有点紧张的话题，就容易出汗是什么体验？对，容易出汗，确实就是最近我不是在锻炼身体嘛，然后你会发现啊，就是我还算比较爱出汗了，尤其是在比如说早起吃饭的时候。所有同事都是在抢，就是大家都还很安静在那吃饭，然后你就看我也在，哎，这感觉上哎特别的，就是这个小心翼翼在吃，但是身上就一直在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正在吃啊， 就边吃饭然后边出汗是吗？ 对，一直在出汗，就大家就你怎么了？你别着急，我们不跟你抢啊，就这种感觉。 哎，我是最近有一次跑步的时候， 哎， 那天也加上比较闷热， 嗯， 然后回到家里边，坐在椅子上， 对， 我觉得就是那种汗流浃背都不足以形容了， 哎， 整个人就像洗过一样。 你看你这属于是运动之后的出汗， 嗯， 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运动，就一动，走几步道，然后坐那之后，哎呦，就开始出汗了。 有这种体质 啊，所以这圆圆应该是最近那个汗腺也比较发达，因为不是因为汗都打通了。对吧， 人多二脉都通了。 那倒没有，就是人家晚上天天夜跑，哎，穿上简单的衣服，没人的地方开始夜跑。 你看见了是怎么？ 不是，就那个意思。不是你跟我形容那么说，就看小区里边， 没错没错， 开始夜跑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时候锻炼出来之后，很多人今天都应该有的聊，就容易出汗是什么样的感觉？天宇不知道怎么着。 我平时其实出汗还算好，但是我稍微有点紧张，手心就开始出汗。 紧张的时候就开始冒汗， 那是心理上 哎，对，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聊啊，无论您是紧张还是运动了，还是就往那一坐就开始哗哗冒汗，说说容易出汗是什么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郑州地铁标语火了啊，赶快给老夫拿本书压压惊。近日呢，郑州地铁呢劝读这标语是火了啊，果然那个郑州地铁是有点品位哈，文化底蕴呢就是不一样啊。比如说标语上面写了体肥还需少吃饭，想美就要多读书，还比如 P 图美颜爽一时，读书气质美一世。哎，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哎，这样的标语我觉得还挺有 味道 的， 尤其早上起班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 仔细琢磨很有道理啊。 一排队，哎，一看这标语感觉心里边痛快多了 啊，不是应该马上找本书看吗？ 不是，就是感觉自己有方向了，就每天我为了谁，为了什么在这排队，你一看，哎呦，为了自己更美，我拿本书，以后不能拿手机看了，拿本书翻。 为什么有时候照镜子觉得自己面目可憎？那是因为3天多没有读书了。 就是，怎么回事啊？这么一看，那我得憎成什么样了的？ 有个3年5载了哈。 哎， 对，没事。我想起来一句话嘛，就是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啊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吧？ 哎， 其实这个标语它只是起到了一个推广的作用。 嗯， 其实大家每天上班挺累的，大家上学呢也挺忙的，那要是在这个繁华的社会里，然后你每天都读几本书的话，可能比较艰难，但是每天翻上几页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标语读劝读的标语啊，它写得非常好，什么颜值的保鲜器啊，说得很有道理，对吧？腹有诗书气自华嘛，所谓。 但是 所以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就是每天先翻几下。 对， 就是不用看， 先读两段， 先翻几下，读两段。哎， 嗯， 那天晚上我还真看书了，还真别说。 嗯， 然后我说我这准备进入睡眠状态嘛，好像就那天是唯一一天没失眠，拿着这个电子书往上一翻，哎，这本书不错啊，看到第二段 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了， 一觉睡到大天亮。 哎， 我觉得读书对你来说真是好事儿， 是吧？ 对对对， 最起码能催睡眠呀。哎， 接着来说， 好，坐公交车呢，平时你看坐地铁 不光是坐地铁啊，坐公交车也是平时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出行方式，对吧？哎，看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司机啊！驾驶室里放无盖热茶水，哎，你说要是在这个开动的车里面放一杯没盖盖的水，会洒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 嗯， 哎，但是你看江苏南京的这位顾师傅啊，他就化不可能为可能了。 怎么讲？ 哎，江苏这位顾师傅呢，开车有绝活，工作台上放了一杯无盖热茶水，一整趟车跑下来呀，滴水不洒。哎，你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就是为了安全，让自己开车不急躁。所以开车开了30年还是零事故。 你看看，你看看，所以我觉得，哎，真的，你想起没想起那个藤原拓海？ 嗯 啊，不知道， 不知道 啊。那电影叫什么来着？那个 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漂移的那个。他是飘，他是飘，他是一的飘、 啊。你说的是 一路向北，不对， 就一路向 周杰伦演 啊， 对对对， 啊、 那个你看，就是这个，就我还真是这么经典的一部电影，想不起来了。 嗯， 以前一动画片改的，他开那个什么什么 186，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部，但是我也想不起名了。 就什么漂移，就那个啊，人家就 头文字 D。 哎，对对，你看，要说哎，甭看人圆儿岁数大啊，这记性真是比我强。头文字 D 里边不是就有这么一个藤原拓海，人家天天送豆腐， 嗯、 然后再豆浆。往把拿豆浆往这个自己这个驾驶室一放，咔咔漂移到地儿之后一点没洒， 功夫哈！ 哎，盖着盖儿， 所以盖着盖 儿，没，人家得真没盖盖儿啊、嗯，真的就往那一放，哎， 我是觉得呀， 嗯、 人家是当之无愧的老司机，人家并不是只是说驾驶年龄有多长、 哎、 多少年头了， 嗯， 主要还是因为人家这个安全意识从来一刻没有松懈过。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说实话啊，这开车之后你真的会意识到，比如说有一减速带呀、啊。有一个急转弯啊，有一脚急刹车呀、啊，甭说这热茶水，您往这放一瓶子，里边没水都容易倒。人家哎，你看看，放一杯茶水不盖盖，真是第一个，真的像他所说的，提示自己开车不能急躁， 对 对吧？还有一个喝着也方便，拿手随手就喝了。 没错， 嗯。 接着来说这事儿更霸气了，这是青岛的一位新娘啊，开着公交车去接她的新郎。 哎， 最近呢，青岛的这个某主干道上看到一行。新能源公交婚车非常引人注目，这个头车驾驶员呢正是当天要结婚的这个新娘子女主角。原来新娘呢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她和新郎也是在车上结缘的，于是节能迎亲的点子就浮现出来了。新娘也说了，她说呢，这辆公交车对我来说啊，不仅是工作的地方，而且更像是朝夕相处的一位亲人，我希望婚礼能够有她的见证，另外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低碳出行，改变婚礼奢侈之风。 嗯， 我感觉我今天特别有面 儿。哎，不一样的婚车 是 确实，我会发现现在其实用婚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 嗯， 就当时啊，觉得就是尤其是汽车没有那么普及的年代，当年就一辆雪铁龙啊就能当婚车了、 嗯， 就好一点的凯迪拉克，就当时那大凯迪拉克。但是现在你看，就是家家户户其实都有车之后，它其实并代表不了，当时其实也代表不了，只是代表自己心里的那种虚荣，对吧？真是给别人看的，尤其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地方这个结婚之后，这个夫妻俩人啊，坐着头车租来的什么劳斯莱斯、宾利啊，你得上那个著名的哪景点给我绕一圈，得让人知道，我得拍视频。 嗯， 我觉得说心里话，有点没有太大意思，对吧？这当然也看个人的喜好。我觉得这点这个花费不如就是不是？比如出去旅趟游啊，而且我一直跟周围的朋友就说，如果我结婚，一定不花钱办婚礼和办这个找豪车， 嗯， 一定是把所有钱回馈给今天来的朋友。 哦， 我真这么想。 我觉得我相信你这个点子啊，到时候所有的在场来的这个亲朋都不会有意见。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都很开心。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你得先跟新娘子商量好。 敢啊，要不然就结不了婚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你说怎么想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所有我就是参加过很多场婚礼，后来我了解新人的心情，其实有一种是呈现自己的爱情， 对， 这是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其实也给父母圆个愿望，因为父母这么多年就等着你，哎，能走上这个特别重要的婚礼殿堂， 需要一种仪式。 第三个，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心理面子的这个成分，比如说大家会简单的，哎，你看我这个典礼啊，整个现场 LED 屏的，哎，我这现场是喷绘的、 嗯、 我这车是劳斯莱斯， 嘿，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你看我这个，你嫁给我之后有面了，对不对？我们家条件好，或者说我更爱你。但是呢，我是这么想，要想有面，要想呈现自己爱情，要想给父母找回这面子的话，这样，比如说假设咱们整场婚礼花5万块钱，包括这个租车了5万块钱，那这样您拿出3万块钱买奖品， 现场你来个抽奖，全发给现场来宾，你说哪有面子？当你圆圆抱回家一大电视，哎，这我参加吴京浩婚礼抱回大电视啊，和你到回家之后跟你家人说，哎，吴京浩那婚礼做的不错啊，那灯用的挺多，那个喷绘弄的挺好，花也不少，哪个有面？抱回大电视，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你的婚礼了， 迫不及待自己都想来回婚礼 了，觉得自己能中奖。 真的是这样，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移风易俗，大家这个观念都在改变当中。你说现在人家这个新娘是不是人家自己开着车去接新郎，这真的就是反其道行之啊。 没错， 说明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思路真的打开了。 对呀，这个新娘她都很正能量，对吧？ 对， 你看她用自己的行动提倡了大家要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啊。 嗯， 对吧？同时呢，我觉得她最重要的是她要举行了一场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意义的婚礼。 哎， 给新娘点个赞。 对，所以诗雨以后可以想一想自己未来的婚礼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呈现哈。 啊， 天宇，没错没错。原谅我的小失误啊、 哎、没事。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容易出汗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 出汗。 我们来听一首戴佩妮的歌曲《臭小孩》。 挣脱的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戴佩妮的《臭小孩》。 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说说这个容易出汗是什么感觉。 嗯， 确实今天正好入伏了哈， 对， 这种天气你就会感觉就真的不动啊，往那一坐，有的时候就不在空调屋里边都出汗， 是， 更何况动一动啊。 对， 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小的这个经验要分享大家，就这个天气，这种季节容易出汗的季节，少吃面食。 嗯， 哎，能理解吗？ 理解。 你跟我说你理解的方式。 就吃面食是不是也因为它里边淀粉比较多，所以 不是、有点像烧饼啊。 嗯， 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就是给我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一年四季，他家门口有一个卖烧饼，特别爱吃烧饼，他家烧饼确实烙得也好吃。嗯，这个软硬适度啊，咸淡适中，然后呢外酥里面， 再说我真饿了， 里面再加个鸡蛋， 我们俩都没吃饭呢， 加个鸡蛋加点什么五花肉，特别香。 嗯， 但后来呢他们家就有一习惯，凡是这天就不吃烧饼，因为他爸有一次买烧饼的时候发现，就看他这个揉这面团啊，因为天也热呀，然后出汗啊，每次揉面团的时候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哎，后来我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人家家这是人家的秘方，所以说人家烧饼，你看刚才我说了吧，外酥里嫩，前嫩适中，软硬适度，哎，咬一口酥脆可口。 你别再往下说了，我现在看待任何的烧饼我都会多想一步， 自带低汗的和面功能。 对， 所以说哎，我跟你说这种天气啊，少吃面食，就像什么面条啊擀在外边， 你不会去一个就是不是那种小吃摊， 就是看不见的，人家就在里边滴的那种 明厨亮味的那种，你看师傅都是穿的就很专业。 不是， 啊， 你谁说？哎，我跟你说，说真的，人家现在小店的人也很专业， 是， 人家也是卫生达标的。 嗯， 但是你说这事儿避免得了吗？ 可以避免啊，你只要带一些装备。 对， 比如说带上那个什么 发箍，哎呦， 就是头上戴上帽子， 头上长犄角啊，戴帽子。 然后还有，我看那个有的师傅不是戴一个就是塑料透明的，然后都在下巴这个位置， 哎， 然后也是可能防止一些。 防止自己这个 就是更讲卫生一些嘛。 啊，对对对 对，所以说 总还是有一些防护的办法。 对， 嗯， 今天来聊的就是容易出汗是什么体验啊？ 是， 什么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看朋友们怎么说的。 嗯， 这个叫原图小哥哥说了，他说：“哎，我明明化妆了，我妆呢？ 妆呢？化妆化了半小时，十分钟就没了。 哎， 啊，一出门。嗯”哎， 脸像洗过一样。 对，生于八月的不知名的网友，他说了，考试指纹都识别不了，全场空气凝固啊。 那一刻，因为越紧张，可能这汗出的越多。 对， 这 手 这就需要手动登录系统了。 对，就需要按个密码。 哎，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吧？ 嗯，我是觉得现在的考场真的不一样了，和三十多年前我去那考场都不一样。 这不是考车那什么都需要这吗？现在？ 三十多年前我考车的时候啊，也不是这样。 你三十多年前没少考啊你啊，确实。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甭别的，手机， 嗯， 这指纹你就发现手一湿就摁不了了。 对，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出汗的时候擦不干净，它不像手上有点水，你这一抹，裤子上一抹就给擦干净了。手上出汗的时候擦不干净，擦完之后还出，擦完之后还裤子都湿了，手还没干，对吧？ 对，就跟这位钟爱钱的网友说的似的， 嗯， 夏天滑不动手机屏幕啊。手就跟这个水龙头一样， 就自己就出水， 哎，就往出滋水。 对对对， 没有这么这个夸张，但是呢也是这意思， 差不多了， 对吧？ 啊， 还有这个像这个一只蓝仔，他说了，夏天穿短裤坐公交车，从座位上起来会很尴尬，这个特别细致，你得想象一下， 是很有画面感， 特别有画面感吧？一起来之后，别人就啊不坐了， 不管 坐出蒸汽来了， 椅子上你觉得也。不太想坐， 对， 再看这个人 啊， 这裤子呀， 后背， 整个也是像洗过一样。 对，而且我跟你说，我就之前不是觉得穿黑衣服稍微显瘦嘛，然后就会穿一些黑衣服。我发现夏天穿黑衣服有一个特别大的弊病， 吸热。 不是， 嗯， 其实黑色还好，没有那太大感觉，是出完汗之后不能干，有汗碱， 哦， 白色一圈一圈。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骑自行车去买点东西， 嗯， 然后呢回来之后，哎呀我这热呀，这人家都很正常，我哗哗热热热完之后，一会儿我一看衣服上，哇，好尴尬，我说周围人你们也不提醒我一下，这样 多尴尬。本来是一件黑 T 啊， 嗯， 让你这洗过之后变成了一个蜡染了， 扎染， 对对对 对， 染出花纹来了。 嗯， 哎， 来看这个叫糖不傻的朋友说了，躺在宿舍这背上是湿的， 哎，有这个情 况。这个天宇，这个现在正是这个在校大学生啊， 嗯， 你应该会有体会吧？就是住宿，然后住在这个宿舍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还行，宿舍有空调。 对，跟咱们以前不一样， 三十年不一样。 以前我们啊，我们是特别辛苦，八个人一宿舍，八个人一宿舍，而且没有空调，只有一电扇。你想八个大老爷们儿往上一躺，哎呦，这太热了， 是， 就必须每个人都有凉席，每个人都有一小电扇。 嗯， 然后现在人家有空调， 有 独立卫生间，有吗？ 对啊，现在是有的。 你看，独立卫生间，而且是四个人一个宿舍。 对，但是我记得我上高中的那会儿，这些全没有。所以 那个时候应该是很难熬的一个阶段哈。 还行，其实我不是很爱出汗， 不是 还在 嗯 哦，他是一个就是生活当中不太爱出汗的人。 对对对对，啊、嗯，就是你问我，我哪知道呢？但是对我还对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身边应该多数人啊都是属于那种爱出汗的。 不是，我跟你说，还真有这种啊，就是夏天穿长袖， 嗯， 第一是为了防晒，这个被晒； 晒 第二个人家真不热，你看咱这大汗淋漓的时候，他没感觉。他就你感觉就微微有那么哎一层小汗珠也不流，然后也不影响那自己的这形象，特厉害。 哎，这不就像是那个形容古代美女 啊 啊，就是全身清凉无汗的感觉。 哎呦，真好，凉凉凉凉快快的哈。 哎呀， 凉凉嗖嗖的， 看到他都觉得很清爽呢。 对，还有这个刚才说到学校，我想起说什么来着？ 嗯， 就是啊，没继续想说了啊。 嗯、 过期学姐她说了、 嗯， 考试卷子写湿了，每次手底必须垫张纸。这上学时候也有这感觉 啊， 胳膊垫在这卷子上写左边卷子的时候，再一抬胳膊的时候，呲啦，有没 有？ 有，一定 有， 呲啦一下。后来发现不成，我得慢慢的得摘起来啊，慢慢往起摘。但是这块湿了一大块那卷子啊。 老师阅卷的时候还得说呢，你看这孩子 多 多 用 功 啊，虽然什么都没写，但是把卷子弄湿了、啊， 就着眼泪把卷子打完了。 对，主要是吧，那个汗把卷子弄湿之后，他会把你之前写的字儿给晕开了， 哎、 对， 晕开了， 这就非常影响你考试啊，对不对？ 嗯。 哦、我们小时候有那种铅印的卷子，那真的还能够印到胳膊上，那个题都能印到胳膊上去。 哦、 对，而铅印卷子孩子好多孩子爱闻 啊，对， 就爱闻那味儿， 喜欢那个味道、 啊。对对对对、 嗯、 啊！ 来看这朋友说了，他说同学你怎么跑个步都能哭啊？ 啊， 我说我真不是哭，我流的是汗呐。 我跟你说有一次经历啊，就是不用跑步，有一次在室外主持的经历， 嗯， 就是这种天气，衬衫外边套一西服，然后就是当你穿上那一瞬间啊。就已经湿透了，就真的穿上之后，已经这个胸前就已经湿透了。 能理解。 然后当一场活动下来之后，后背整个从透过衬衫，你想那个西服多厚啊、 嗯， 里边有衬，对吧？外边有皮儿，然后从里边透到外边，后边这个西服湿了。哇塞！你想肩膀上就从那个这个缝的线缝里边滋出汗来， 哎呀， 特别痛苦。 这一场主持下来，这等于蒸了个像桑拿呀， 免费桑拿呀， 啊、对 对对， 还能瘦好几斤， 瘦到受不了， 水分都排干了。嗯，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呢是和喜欢的人牵手的时候都要擦一擦衣服， 哎， 就是那种手心容易出汗的那种， 太紧张了， 对， 太紧张了。还有人发来图片了，一颗很废的小废纸，他说了。你看这是我男朋友跑了一会儿步啊，就这样了。 哇， 你看我全是汗，真的全是汗。 对, 对, 对, 对, 对， 这跟基本平时锻炼身体的状况是一样的。 嗯，隐约看到了六块腹肌啊， 就呵呵， 锻炼是有效果的。 哎，有效果，衣服都出腹肌了啊。 不错、 哎、对，还有位朋友说呀，上台演讲下来衣服全湿了。 嗯，这可能是紧张的。 对， 这有可能紧张， 是心理导致的哈。 对对对对对。 嗯，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小灰鸡说了，他说刚在理发店洗的头发，打算美美的去逛一个街， 嗯， 刚出门五分钟头发又白洗了。 对， 我还喜欢披着头发，然后跟披了一棉被似的。 对，就是化妆两小时，这个妆花五分钟。 对 对， 还有就是说这个什么出门五分钟、 嗯、 出汗两小时 啊。 对，确实因为天也比较热、 就是 啊、确实天也比较热哈。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容易出汗到底是什么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的这出汗的感觉哈，容易出汗的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七十二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五至七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大家好，我是天宇。 嗯，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容易出汗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哈？ 是， 就是刚才上半时段也说了，很多人真的是那样往那一坐，哗哗就开始冒汗了。我也说了，就有时候吃饭的时候，这汗就唰唰一直往下流，让人觉得你就跟抢了似的。还有一种经历，我觉得其实也挺奇葩的，就是有时候吧，你这出汗之后啊，在家一躺，能躺出印儿来。躺出一个人形， 是， 这就特尴尬，对吧？就而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有一个朋友着急等我吃饭，然后呢我在洗澡，锻炼完之后洗澡啊，我就赶紧去擦完就出来了，就擦特干，出来之后到他身上之后，你是没洗澡吗？没有，我说刚洗完，你看你胸前就已经又 有水印子了， 又是湿透了，就是明显你感觉这汗就滋滋往外冒，别人都没事，你是豆大汗粒就往下掉。 所以我们都特别羡慕那种人， 羡慕我们那种啊， 不羡慕那个出汗少的人。 我跟你说，人家还羡慕咱们呢、 哎、 你想这夏天应该多出点汗，对身体有好处啊、 嗯、 对吧？ 但出汗太多也不行啊，出汗太多你体质比较虚嘛， 补水啊，该喝水喝水啊、 哦、 这些人就你问天宇，想出汗必须得晚上叮当五次跑步去。 哎，对， 你看就 必须得、哎、我每天晚上跑十圈，前三圈都不出汗没有感觉、 嗯、 就这种天你就跑三圈都不出汗， 我就让我走一走， 难受的。 我上跑步机5分钟， 嗯， 这衣服就开始有点湿的意思了啊。 所以确实是、 哎、对， 今天这个话题还真的是挺有的聊的。 嗯，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出汗的经历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来看看上海迪士尼的暑期火热四世博啊，这个六点呢就有人排队了，瞬间客流多的时候在2到3万人次。早上六点的时候呢，来自江西萍乡的刘女士呢，一家人已经到达了这个迪士尼这乐园门口排队了啊。他们说呢，我就住在这个附近的酒店，一早起来之后啊，坐早班地铁就过来了。刘女士说啊，这个暑假迪士尼的游客是特别的多，要玩到这个像什么翱翔、飞跃地平线，还有雷鸣山漂流等热门的项目，必须一早就来排队。与刘女士一家一起排队的还有不少的游客。 哎，所以啊，这个到了暑期档了呀， 啊， 真的是你应该可以预见到，像去这些热门景点一定会是属于那种就是非常火爆的一个情况。 这种地方还人家还不分什么那个周中周末， 嗯， 哎，什么时候都是热门，什么时候都是爆满。 哎，如果你要打时间差，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就是相对人没有那么多的 闭园那天，闭园停休的那天。 谁说的、 啊、 我身边有朋友，人家就是带着孩子错峰去的，人家就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人家玩的就是很顺畅。 晚上九点去， 那你说放暑假了，不每天都是高峰吗？ 对，所以你不要挑选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嘛，或者节假日的时候。 对对对对， 嗯， 哪天下雨哪天去。 我们接着来说吧，看看这个妈妈呢，哎呀，真是怎么说她呀？锁门出去玩，5岁的孩子结果翻窗去找妈妈，说想妈妈。最近呢，这个江西的一位5岁的男孩醒来之后发现妈妈不在家，于是呢想出去寻找，但是家门已经被锁了。于是孩子从2楼阳台爬出去，之后是幸好被路人救下来。民警呢也是将孩子接到了派出所。第二天，这个已经是玩得很开心回来的母亲看到民警留下的字条之后，才发现说儿子已经被人接走了。 嗯， 孩子也说我想你啊，想妈妈。 真的就是听到这一幕之后，你会感觉 心酸， 心酸，真的心酸， 对， 为孩子心酸。 对，而且万幸的是这孩子没事儿呀，对吧？ 对。 而且妈妈心也忒大了，因为做法比较危险。 没错。 假如说你要出去玩，或者你有事儿什么的，你可以把孩子送到亲戚家， 哎、 或者跟邻居说一声，帮忙照看一下。 在家玩玩王者荣耀也好啊。 哎，这么小的孩子，就刚5岁，别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对，你作为监护人，自己这个职责呀，千万不能够。怎么说呢？ 没错， 嗯， 而且你 有安全意识，没错。 他这个就是这个家长啊，出去玩不是一时半会儿， 嗯、 第二天早上就等于让这孩子一宿，让孩子自己在家过夜。五岁孩子确实小点，15岁差不多了， 要好好被教育一下啊。 哎、 接着来说， 好，你养我长大，我陪你终老。7月4日呢，在南京地铁 S8号线，网友拍下了暖心的一幕。妈妈累了困了，一位只有2-3岁的小男孩让妈妈躺在自己的腿上，拍着他的背哄他睡觉。那因为不识字怕坐过站，所以每一站呢他就跟着广播读提醒妈妈现在到哪个站了。好暖心的孩子呀。 对， 你看看同样是母子啊、 哎、 这个多让人暖心呢。 对，我 刚才那人也不赖人孩子呀，也赖人家长啊。 就对啊，就是说呀， 对、 这个是家，那个是家长的责任啊。 对，这个你看又特别好呀。是吧？真是特别好。 我觉得这孩子长大肯定是个孝顺儿子。 嗯、 哎， 俗话说这个7岁看小， 三岁 看大，七岁看老嘛，对吧？ 对。 对 啊， 这孩子长大 看小看大的，反正这孩子从小是好孩子， 哎、 长大之后肯定没毛病，错不了。 一定是个暖男。 对， 嗯、 没错啊。 一定是会疼媳妇儿暖男。 是。 哪家有这2-3岁的小姑娘，赶紧去抢吧， 娃娃亲啊。 有点着急，有点着急啊！再来看看那个，这不是玩具，是凶器啊。其瞬间电压可高达600多伏啊！继前段时间的这个牙签弩之后呢，市面上又惊现了一种另外一种特别危险的玩具，电人玩具啊，电人啊，呲啦呲啦那种电人啊。据了解呢，这些是形状如巧克力啊、签字笔、圆珠笔啊、口香糖等等电人的玩具，售价大概70多块钱。包装上面呢，虽然写的是有电人的英文字样，但是上面呢并没有什么厂商品名和生产日期等中文的这个说明标志。其威力还不小，人碰到这玩具之后呢，瞬间就有触电的感觉啊。有这个记者呢，也是将这些玩具呢送往专业的大学去进行了试验啊，进行了这个示波器测试，结果显示了电人玩具这个放电瞬间的脉冲电流为88赫兹，电压则高达600多伏，而正常的这个照明电压才200伏。 嗯，所以呢，这个市场还是应该要严格管理，千万不要再让这些就是千奇百怪的，但是有伤害性、危险性的玩具再流入市场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那么这个，就属于是这个恶作剧的那种玩具啊，有一种就是电的，有一种呢是比如一口香糖，来你吃口香糖吧，当你打开的时候是出了一只虫子。 但是那虫子是假的，一只那个玩具虫子。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电的，就你吃什么东西嘛，你一打的时候手碰那个部位会放电，哎，但是那个电我不知道是跟这个感觉是不是一样的，但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挺危险的， 对对对， 包括其实那个害吓人的那个小虫子那种， 嗯， 有时候真给女生吓一跳吓一跟头，哎，有真有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家长在这个给孩子，你看这个其实售价也不算便宜，70多块钱， 挺贵的， 一定要这个给孩子说好，就这种玩具不能玩， 没错 啊，这真的是凶器， 嗯。再来说一下，还是值得家长们警惕的，那个2岁的小孩游乐园里边呢是玩蹦蹦床，蹦了一下摔倒之后竟然造成骨折。最近呢，广东深圳的一个游乐园里边，多名孩子在玩蹦床游戏的时候，其中一名2岁的小孩在一次蹦起之后摔倒在蹦床上大哭起来，孩子随后呢被父母送到医院就诊，诊断结果居然是孩子的手骨折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那么一张蹦床上孩子越多，这个危险系数是越高的，碰撞还有踩踏的意外呢可能随时会发生，所以家长一定还是要保护好孩子， 嗯， 别让他去玩这种比较危险的活动啊。 没错啊，尤其是我觉得在选择这个游乐这个设施的时候啊， 嗯， 一定要自己家长先给挑一挑， 对， 比如说有一些你看人已经很多了就别往里进了，对吧， 嗯嗯， 有一些你明明知道他不安全，你就还是把其他地儿再带一带， 先把一下关哈， 哎， 对，2岁的孩子可能他骨骼什么都很脆弱， 对对对， 在这个跌宕起伏的蹦床上可能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一蹦起来呀， 嗯， 然后可能就会伤害到他。 其实很多这种孩子玩的设施啊，就是看起来是安全的，但是有很多隐患，包括这个蹦床， 嗯， 还有之前的那个什么空气城堡。 不是，你这跟我们年轻人说这孩子的事，你说 啊？ 啊，你 怎么了？ 我没有孩子啊。 啊，哦，就是那种就是充气的，经常在室外看到 那种充气，哦，就能进去钻的那种， 对， 那 孩子在里面也是就是蹦跳啊，然后玩耍这样。但是那个有些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那个稳固性没有加得很稳， 哦， 大风吹来的时候直接这个连 城堡带孩子一块儿吹走了。 对， 哎， 那个危险真的是 对对对 不可预想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能不能问，因为你是一家长啊， 嗯， 能不能问就是说在这个比如说商场内的那些室内的设施要稍微的安全一些。 那个你也要就是 有甄别， 对，自己也要判断一下，因为也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年纪大小啊，然后就是看看自己孩子适合不适合去玩， 嗯 嗯，自己先把好关， 哎， 嗯，继续来说吧。 好，对，我们来看一条暖心的新闻啊。深圳上千辆的私家车呢给急救车让道， 嗯， 在7月7日晚高峰的时候，深圳南海大道拥堵严重，一辆东莞的急救车运送病人前往深圳南山医院救治的途中呢，车主们听到鸣笛之后啊纷纷主动让道，所以这个急救车仅用了3分钟的时间就穿过了最堵的玉泉路至深南立交路段，最终顺利的到达医院了。 嗯，其实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是是， 而且我发现之前可能大家没有这种意识，就在昨天我还遇到这么一情况，就是急救车嘛从我们身边路过，然后我就因为我离它比较远，我们不存在我们这个有交叉，然后呢发现好多车真的就是它是应该是闯红灯过应是应该的嘛，所有车其实都在等它，就是明显感觉跟它这个对象的来的车都在等，就是一脚刹车在定那儿，其他人没有鸣笛的情况，没有着急，没有，大家都在等待，哎，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意识啊越来越好了， 没错， 哎，真好， 对， 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听到我就觉得很高兴， 以后你也是 你孩子，这你真错了，跟任何人都有关系， 对， 这事儿 是交通参与者嘛， 而且我跟你说这事儿其实真的我觉得为这个救护车让路这事儿真的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对吧， 嗯， 啊，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啊，天津的一个高校呢，这宿舍呢，这个发现了一个除烟啊，一窝除烟，校方决定呢，这个暑期封楼期间呀，留扇窗，喜来燕啊，这个燕子呢进家门之后啊，被视作是吉兆。近日呢，天津外国语大学的这一个男生宿舍楼的这个洗衣房门口发现了有燕子啊，这个筑窝并繁育小燕子。因为担心这个学校暑期封楼之后呢，小燕子会饿死，有同学就将该信息也发到网上求助了。学校呢在得知消息之后呢，当天便决定了封楼期间在这个洗衣房打开一扇窗户，以便燕妈妈出入。 嗯， 特暖心， 对对对 对， 对 吧？为小动物这做出一份贡献，啊。 而且我常常觉得校园里边的流浪小动物其实是挺幸运的，就是经常能够有这个学校的学生啊， 嗯， 然后去这个照顾他们， 嗯， 啊，有饭吃啊， 嗯，哎。 那你反过来再让天宇给你讲讲大学生怎么遗弃这些小动物， 哎， 还有的这些流浪小动物。 我相信他见到也都应该是那种很温暖的情况吧。 哎，对，我们有时候在学校里面看见那个流浪猫，我跟你说，上回我跟石矮呀，就上就另外一个实习生。我们上回在校门口捡了一只猫，结果那个小猫就刚断奶十天多左右大，结果那个只猫就我们宿舍也没法养，所以就在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串来串去的，一个宿舍串一天，结果后来被送到我高中同学那儿去了。 哦， 啊，他们家呢也是在北京，然后还能照顾它， 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我是听说的一种现象啊，肯定不是普遍现象，就是说很多年轻人真的特别喜欢养这些动物。有一种呢是家里养习惯了，身边没有一只猫没一只狗啊，觉得不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里边从小不让养，到这儿可算是自己放松了， 报复性反弹。 哎，对，报复性反弹。然后呢，宿管管的又不是那么严的时候，抱一只小狗回宿舍了，但是你就会出现了，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上课的时候怎么办？对吧？因为这个孩子养狗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啊，没有那么多经验，没时间遛，你不能是不是带着他去上课呀、啊？等等，后来就变成学校里边流浪猫、流浪狗了。明白啊？所以说也有这样的现象。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去帮助这些这个流浪猫、流浪狗这种现象更多哈。继续来往下关注啊。 来看这个是虎崽被弃养，这个金毛哺乳喂养当起了虎妈。最近呢，这个哈尔滨这个北方森林公园。一只东北虎产下了两只虎崽儿，但是两只可怜的小虎崽儿啊，一出生就被妈妈给遗弃了。于是，一只大金毛就挺身而出，成了他们的奶妈，为两只小虎崽儿哺乳，而且呢，每隔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饲养员说，等到幼虎10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逐渐断奶了。 哎， 网友说，这个狗妈妈喂出来的小虎崽儿以后会不会说汪汪汪？ 非常可爱、啊、 对对对， 母爱不分种族嘛， 没错。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就是特别爱出汗、特别容易出汗的感觉是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许巍的歌曲《世外桃源》。 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溪深，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没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终点清静而光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When we were young, didn't care at all. Wish I could go back, back when we were young.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 嗯，没错，这里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容易出汗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浑身湿湿的啊，湿透透的，然后就是会出现了一种衣服叫速干衣 啊。 哎，这速干衣会稍微好一点。 那还挺好的。我是发现聊这个话题，身边的汉子还挺多的，真汉子还挺多的。 这是真汉子啊！ 对对对。 而且就是你会发现，不能穿这个深色的这个贴身穿的衣服。掉色， 对吧？ 真是掉色。我跟你说，小时候还真经历过，就是一脱衣服，哎呦，一身绿，一身蓝。 哎，对，还不能穿灰色的衣服。 哎，为什么？ 出完汗之后特明显， 很明显， 那个印儿， 对，很明显，比较尴尬。 这些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呢啊。 哎，好多人其实都说到了，就是划不开屏幕这事儿。 嗯， 你看什么钟爱前呀、啊、等等，就好多朋友，我刚才一看到有好几个朋友，就是一手一出汗，就是划不开这个手机屏幕了。 嗯 啊， 我想看看这个节目当中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里边有没有像我们天宇一样属于这个冰肌玉骨，这清凉无汗的这一类的人群哈。 少还真少、你问人家爱出汗，你别让人不出汗的跟你互动。 哎，要求有点高， 是不是要求有点高？ 对对对。 啊， 刘淼说了，他说呢，体育课只是做一个准备活动， 哎， 朋友都以为我跑了800米呢。 嗯就是这种，就是人家都还没怎么着，他已经这个大汗淋漓了哈。 是， 另外啊， 有时候跑完800米都还没开始出汗呢。 对对，你看 人体质好啊。 就是， 丁阿修说了，说我不怎么出汗呀、啊，哎，这夏天就是要热的，就是不出汗。浑身发烫，自己不敢碰自己，就跟个火炉子似的。这是这不出汗的， 行走的小火炉 啊。 嗯， 哎，这位朋友说了，夏天静静的坐在那儿啊，只有我一个人，像是刚洗完澡没擦干 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他说呢，以前我是喜欢和闺蜜十指紧扣，每次一起走、走一段路，都要放开对方，然后用手在衣服上擦擦蹭蹭的。 好尴尬，不知道以为你这多紧张呢。 是啊，是啊。 对对对。反正爱出汗的朋友真是不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停留在比如说这个一板那一坐呀就出汗呀。还有你看这说这个玩游戏的啊，杨桃这个不会，他说了，你懂有手汗症的人玩王者荣耀的痛苦吗？啊，我还真听说过周围有这么一个人，在家里边咱们就是平时啊包完饺子啊，往这个盖点上撒一点薄面啊，然后怕沾，好玩游戏啊自己往手上弄点面 啊， 说这样滑溜操作感好，怕出汗，就跟那个打台球那翘粉似的啊，就跟那个抓杠铃的那种那个叫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粉，反正弄点面粉，咔咔这么玩游戏，下多的功夫，你说说为玩一个游戏啊，厉害了。 他肯定也属于那种真的是多汗的体质。 嗯， 来看这朋友说，他说加卷的这个刘海儿、 啊、 分分钟塌掉，然后就湿掉了。 对 对，说出了我们女性朋友的心声。 对。就是其实加卷不加卷我倒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就是齐头帘的这种女孩啊，就特别 就容易出汗，就是一个大问题， 是 一绺一绺的。 嗯， 就你人家哎，你看什么现在流行那空气刘海啊，这刘海那刘海，人家都留着在这儿。 嗯， 你这一绺一绺三毛流浪记， 永远成不了现实的空气刘海。 对， 就这样。 哎，空气刘海，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传说，就没有见到身边有人留的特别成功的。 哦，不知道，我就反正我知道有这么一种刘海啊。 来看这位叫阳光空气的朋友说，走几步顺着头发滴汗水，然后呢害怕夏天，害怕热，宁愿冷一点。 嗯，还有这个其他朋友说的啊，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他说了，我就一点汗都不出那种，我就怀疑人生了。 嗯， 就听你们说的，我觉得我自己有问题。这还真不是分体质， 嗯， 跟那个汗脚和那个干脚似的，对吧？有些人就爱出汗啊。但是是不是我觉得哈，到这季节，反正我最近是发现了周围啊开始锻炼身体健身的人是特别的多。 嗯， 然后就咨询这个健身方面的，而且这苹果朋友圈每天发自己大汗淋漓在锻炼的特别多。我觉得其实无论您是爱出汗还是不爱出汗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个已经入伏了嘛，对吧，这个热的时候应该去锻炼身体出点汗了。 嗯， 对吧，让自己最起码身体健康身心愉悦。 但是我觉得也得根据个人的体质，就是说咱们这个运动循序渐进 啊， 哎，不要就是一次性， 没错， 剧烈的运动， 别跟圆圆似的到晚上就是哪儿黑往哪儿就夜跑啊。穿着简单的衣服去夜跑。 刚总强调穿着简单的衣服， 哎， 你又没看到。 对对对。嗯，所以说提示大家吧，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哈， 是 这个时候在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防暑降温，同时呢也要动起来，让自己身体更强壮哈。 哎， 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